记者从北京市体育局了解到，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体育领域，北京市计划重点推进五个重大项目，其中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南海子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以及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都是明年完成。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安排了17万平米的商业配套面积，将打造集体育、商业、休闲等多种形态融合的综合服务体。南海子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将引入国际足球品牌、国际体育赛事活动、文化演出等资源，提供丰富优质的文体休闲旅游、商业服务内容。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将围绕奥体文化集群效应，打造涵盖商务办公、展览展示、体育休闲、商业娱乐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体育经济服务综合体，目前将作为冬奥村运行区，保障冬奥村时的赛时使用，在赛事过后将陆续向公众开放。 副中心城市绿心体育设施项目2025年建成，计划建设 1.8 万座席的体育馆一座，7万座席的综合性体育场一座，水上运动中心码头大约3000平方米，目前处于前期论证设计阶段。另外呢，三大球青训基地项目2024年建成，计划建设足球、篮球、排球场地及配套的附属设施等，目前正在进行用地选址以及论证阶段。 接下来关注深圳文博会消息。今天上午，第17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拉开帷幕，将持续到27号。其中，北京展区的105家参展企业和机构以古都新貌、北京文化新篇章为主题，聚焦红色文化、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通过现场的280件展品以及21项互动体验，立体化呈现北京文创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数据显示，作为北京市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始终保持增长的态势，从2004年 6.4% 提升到了2019年的 9.4%， 始终位居全国首位。去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总收入超过14209.3亿元，而今年一到七月实现收入9447.2亿元，同比增长30.4%。 2009年以来，北京累计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超过80项，形成了一加 N 加 X 的文化经济政策体系。2020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核心领域的收入占全国比重的21.5%。 当科技遇见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第17届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科技元素的运用让这里成为了充满新鲜体验感的文化空间，而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也将北京的红色文化生动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穿过仿古的牌楼，走进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一座高4米、宽7米、景深4米的屏幕围合空间瞬间吸引了人的目光。随着影片的播放，观众犹如置身于北京的三里屯、首钢、徜徉于北运河上，身临其境地打卡北京各大文化地标。这是具备裸眼 VR 效果的多媒体 Cave 沉浸式空间，也是北京展区最大的亮点。歌华展览有限公司驻军告诉记者， Cave 是沉浸式体验中的一种，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洞穴，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三维的空间，相当于打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现在正在设想把它推广到博物馆应用和教育应用的体验场景中。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今年大热的文旅项目，在展区里的绿幕拍照空间，观众可以和小黄人、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功夫熊猫合影，操作过程实现了人和屏幕的互动，将双手解放出来。工作人员说， 人进入这个空间呢，他可以通过左右挥手，选择横竖版照片，然后再次挥手呢，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背景，选定照片，摆好 pose， 只需对屏幕比一个五，然后就可以5、4、3、2、1倒数拍照了。 北京不仅是一座千年古都，也是一座浸润着红色历史的城市。在展区的红色印记板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大红楼两地的展览及文创产品，以及红色大剧《觉醒年代》的文创衍生品第一次在境外展出。 今天，为期五天的第十七届深圳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传统文化与科技范儿创新融合的河北展区将在会展中心文化产业综合馆精彩亮相。昨天，河北台记者李亚玲、徐晓彤提前探馆，请听报道。 走进河北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象征全国56个民族旗象党的同心屏穹顶造型。作为全国首创，由56块大小不一的 LED 屏组成的同心屏，可以依次实现图案变换，为观众带来信息量、冲击力、感染力三位一体的观展效果。除了视觉冲击，互动多媒体、智能机器人、文物三维鉴赏、5G 加 8K 联动等高科技元素也让人应接不暇。 我们主题是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我们现在给游客提供的是三个入口。 在文旅融合板块，乐游记智慧旅游平台的工作人员魏翩正在演示平台的各项服务功能。魏翩介绍，这是我省今年三月底上线的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实现一部手机畅游河北。 到目前我们的注册用户已经到了40万，浏览量上线以来是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次。在我们这个乐游记平台上呢，不光有预约购票、地图导览、游客服务方面的一些功能，在文旅融合方面，我们整合了全省的文化方面的一些资源，开设文化艺术的专栏、魅力非遗、河北省优秀剧目在线的展播，还有博物馆、红色故乡、实景 VR 互动的影像。 目前乐游记平台共建设6大板块、28个子板块、66项功能，不仅全面覆盖游客吃住行游娱购的线上需求，还能为文旅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再来关注天津，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本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的国际汽车展览会，同时呢，也是天津首次举办国际顶级车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本届车展将使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一期10个展馆和室外展区，总展出面积达到20万平米。展会中，国内外主流车企都将高规格参展，共有980台展车展出。其中包括中国公司全球首发车7台、跨国公司中国首发车7台、概念车11台、新能源车145台、新车上市活动18场。参展品牌既有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也有红旗、比亚迪、奇瑞等国产品牌，还有保时捷、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等豪华品牌，以及豪华改装品牌。与此同时，理想、小鹏、哪吒汽车等新能源品牌也将参展。此外，由德安拉力赛车队提供的专业拉力赛战车也将抵达车展现场。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贸际部副主任何英蕊介绍， 展区包括整车展车、改装车，还有老爷车部分。同时，我们还安排了室外的驾乘体验卡丁车展区，也是给不同的观众啊提供了不同的一个选择。另外呢，我们同期还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动，包括开心麻花以及一车联合做的汽车情景剧，在车展现场开展了天津车展直播之夜的活动。另外呢，还给青少年朋友们准备了智能驾驶的挑战赛，它将成为连接汽车消费和汽车文化、度假和休闲，包括寓教于乐、汽车文化科技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圣地。 本次车展是天津迄今为止举办的规模最大、品质最高的汽车行业展览盛会，也是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一期项目开业以来重点引进的一场大型展会。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今天起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用新台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我宣布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台标正式启用。 早上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在国贸办公区播出中心现场宣布，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用新台标。可以看到，新台标以北京广播电视台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 BRTV 为主要设计元素，台标涵盖主体业务广播和电视，颜色延续了故宫红，以故宫红墙色为标识底色，反白的英文缩写醒目清晰。于俊生表示， 新台标既延续了原有的色彩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元素韵味，简约大方、庄重大气、醒目突出，展现了首都广电媒体的深厚底蕴和独特气质。 从1949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到1979年北京电视台成立，再到北京卫视、卡酷少儿、冬奥纪实三大频道陆续上星，全部电视频道实现高清化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已经走过了72年。于军生表示， 过往的辉煌成就和今天的崭新成绩是全体首都广电人接续奋斗不断进取的成果，新台标代表着新起点、新征程，也激励我们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冬奥纪实频道中心主任焦少波表示， 今天呢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34天的日子，所有人看到我们成为 BRTV， 也相信北京广播电视台会有更多的优秀的节目。 今天上午召开的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提出，北京市拟向献血者发放兼具保存和展示价值的献血纪念品，献血者有望登上献血光荣榜，向社会公布。多次献血的个人还将会被授予无偿献血荣誉勋章。 今天上午召开的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献血条例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提出，个人临床用血时，只交付血液的采集、存储、分离、检验等成本费用，献血者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的用血费用，而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免交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按照本市现行的政策，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自献血者献血之日起10年内可以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而今后10年内享受减免的这一时间限制有望取消。 另外，北京市部分血站在设施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与献血者的需求和期盼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特别是有些采血点设施陈旧、服务环境不理想，影响到了献血者的感受和体验。二审稿提出，血站及其设置的采血点的建设应当符合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对献血人数较多的团体献血单位，血站应该提供上门采血的服务。另外，依法向社会公开采供血的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 此外，二审稿提出，北京市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献血的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采血点的地址、服务时间和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献血预约、信息查询、服务咨询、临床用血费用减免等服务，为公众参与献血及献血志愿服务提供便利。 从即日起到今年12月底，北京市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各级各有关单位将以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生产、销售、维修改装等企业和线上平台、外卖快递企业平台及经营站点等电动自行车集中使用单位和居民小区、农村、城中村107个城乡结合部疏解整治重点区域等居住场所为范围，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9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物业、居民等各级各方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违规生产、违规销售、违规拆改装等问题，外卖快递企业平台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措施不落实等问题，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问题，居民社区村及村民自建出租房、连片区自防自救力量不足和缺失等问题。 三地热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截至到8月底，全国24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8个统筹地区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线上备案服务，凡是已经成功备案而且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均可以持社会保障卡在就医地以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业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目前北京市有以下4类人员可以申请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第一类，退休异地安置的参保人员。第二类，单位长期派驻外地工作的参保人员。第三类，在外省市长期居住或就读的参保人员。第四类，因病情需要转往外地就医的参保人员。今年前8个月，通过国家统一的线上备案渠道成功办理备案的人数达到了37.26万人次。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今天上午，助力冬奥，守卫滨海。2021年天津滨海机场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综合演练举行。演练由天津滨海机场、天津航空、天津工空管分局联合主办，邀请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东丽区卫健委等外援单位联合参演，旨在提高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的处置水平，全力备战2022年冬奥会。 在驻场单位及外援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演练准备充分，组织到位，环节衔接顺畅，达到了预期目标，进一步健全了应急处置预案，提升了人员心理素质与处置水平，加强了跨部门的联动处置能力。天津滨海机场也通过演练筹备与组织工作，与天津市公安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进一步固化了联系，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联络渠道与交流平台。 近日，天津市水务集团在独居老人数量多的社区推出了水表管家服务，利用智能水表进行每日用水情况的追踪分析，并且与社区联动，为老人的安全再加一份保障。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位于本市南开区的华苑街，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8000人，其中独居老人的比重超过了30%。虽然街道做了很多努力，但受限于人力，仍然不能实时掌握老人们可能遇到的各类突发状况。南开区安华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慧燕说， 我们这边呢，独居老人一般都是一个星期走访一次，在我们走访的空档期，如果老人出现什么意外，这个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覆盖。如果有这么一个就是很方便的一个系统呢，能监测到生活，那么我会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从今年8月初开始，本市水务集团在自来水集团率先试点水表管家试点服务。这是一项基于智能水表开发的水监测预警系统。市自来水集团第四营销分公司营业科科长肖荣介绍说， 如果24小时连续用水量为零，或者是它的用水量超过1吨的时候，我们马上呢就发出那个报警预警了，通知附表的超收员、社区的网格员，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营销单位的营业负责人，他去老百姓家里面看看老人有没有问题，如果要是说没问题，一切正常的话呢，他就把这个信息反馈到我们自来水集团。 为了实现点对点精确服务，水表管家需要在后台监测系统中掌握老年人的姓名、电话等信息，而这些信息的采集需要征求老人和家属的同意。目前自来水集团已在全市16个社区进行水表管家试点工作，目前本市已安装智能水表300多万具，未来将有更多独居老人被纳入到水表管家的服务范围。 近期有上百位天津市民反映，很多小区的树上随处可见白色的虫子，树木被啃食，环境遭到破坏。园林部门表示，美国白蛾是一种害虫，主要是危害林木，目前尚没有其有毒性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报告，应该对人体是无害的。天津园林部门目前正在全力开展消杀工作。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孙博的报道。 市民郭女士居住在南开区玉皇路上的文松里小区，他说，从十几天之前开始，小区里的树上就出现了一种3到5厘米长、黑色身体的虫子。最近几天，树上的树叶已经被啃光了，而虫子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多。一些居民担心虫子掉在身上，外出打伞出行。另外一些居民家里也进了这种虫子。 半个月前就开始了，这虫子后来你看看这树啃的都进我屋里头了，松。你看我那自行车，我一骑自行车磕了半天，最后走半道都趴我身上的。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文松里小区，看到这里的树木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上面挂满了这种虫子。不仅如此，小区的地面上、停放的车辆上、楼体外沿墙壁上也都有不少虫子在爬行。对此，市城管委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王和祥表示，这种袭扰很多社区的虫子是美国白蛾的幼虫，主要食用各种阔叶树木的树叶以及花卉、蔬菜等农作物，属于害虫，但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园林管理部门所用的杀虫剂都是苦参碱、灭幼尿等低毒性低残留的药剂，相比其他毒性大的杀虫剂，杀虫会用时更长。居民如果发现美国白蛾幼虫过多的问题，可以要求小区物业进行杀虫。如果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居民可以通过社区居委会与属地园林管理部门沟通申请协助杀虫。 今天是丰收节，天津市宁河区各涉农部门、各镇村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户遇到的技术、销售等难题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切实地助力农户丰产增收。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于台子村种植的玫瑰香葡萄远近闻名，以往村民自找销路，不仅费时费力，利润也低。今年村里的党员干部通过网络直播、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帮助农户打开销路。七里海镇于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尹浩说， 前期我已经就是在微信啊、直播呀、卖了一波了，然后我们去那个有个攒香会，也是大家订了一批玫瑰香，基本都没了。 不仅打开了销路，葡萄品种也提早动手进行了升级换代。从去年开始，镇村为农户们聘请了农技专家，引进高附加值的葡萄品种试种。种植户魏振荣今年就尝到了甜头。 去年我才买了20000块钱，今年这三折得卖个7-8万呢，明天肯定比这还得好。 宁河区板桥镇赵学村是有名的西红柿村。西红柿产业曾经是村民的摇钱树，可是随着这两年传统西红柿卖不上价，种植户的利润越来越薄。在经过市场调研后，镇村开始鼓励村民种植市场反响好的水果西红柿。为了实现农户丰产增收，全区还将持续加力引导农户采用设施农业方式种植，并给予种植技术的全程指导，破解传统种植靠天吃饭、丰收不丰产的问题。 今天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进行了二审。为防发卡企业恶意卷款跑路，一审稿中曾提出北京市建立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制度，但在调研中，有关专家及企业代表提出不宜将资金存管作为唯一的履约保证措施，应当进一步丰富预付资金的监管手段，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履约保证方式。对有些区在保证、保险、保函等方面的有益探索，可以通过立法固化下来。对此，二审稿提出，发卡单位可以采取保证、保险、保函等方式冲抵全部或者部分存管资金。 退卡退费难，一直以来都是单用途预付卡消费领域的主要纠纷。今天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当中提出，应当完善退卡退费的规定，明确列举适用的情形，防止发卡的单位推诿扯皮。 二审稿还提出，发卡单位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发卡单位客观上不具备履约能力，发卡单位变更经营场所、停业注销，和双方协商一致时，发卡单位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一次性返还余额。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沧州东临渤海，北依京津，南接山东，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在域内蜿蜒而过，河与海的资源和文明在此交融，被称为沧海之州。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等重大机遇叠加，这座走过了1500年历史的古运诗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前不久，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报道组深入到沧州，感受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因河而兴的底蕴，向海而生的勇气，把这些感受用声音承载，用影像记录。因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缩影。特别策划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古城新运看沧州，我们从运河说起。今天请听第一篇，我家就在岸上住。 走进沧州市区的百诗园运河公园，栈道九曲，依岸傍水，见步道红蓝相间，触感舒适，石砌小路错落有致，闲步漫游，徜徉于大运河秋水古韵间。沿路有101尊石狮相伴，或敦厚温顺，或憨态可掬。这里位于沧州大运河几字湾的怀抱中，是南关口至张家坟区域生态修复区项目，占地470亩，曾经的菜地民房变成了如今的河畔美景。65岁的赵德信大爷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以前的运河虽然是土堤岸，远没有现在的木栈道漂亮精致，却是他童年的记忆。 从小看运河，在运河边长大的，玩钓鱼、游泳， 原来这儿都是一片农村，嘛也没有，现在多好啊，建设的。 在白石园对岸正在建设的南川楼、朗银楼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激起轰鸣。未来这两座复建的历史名楼将与清风楼一起成为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地标性建筑。今年沧州市共谋划大运河重点项目25个，总投资375亿元，涵盖生态环境、文保、交通、文旅融合等多个项目。沧州人民的母亲河在项目建设中迎来新生，也让大运河更加融入两岸居民的生活。历史上的运河曾有着渔唱桥鸥听不遍，人生伴在水声中的繁华，也给沧州留下众多文化景点和历史遗存。沧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大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建廷： 它是一条文化带、生态带和产业经济发展带，沧州市引运河而行。那么我们相信呢，就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沧州必将要通过运河的新生实现沧州的华丽转身。 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关注我们的报道。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 D 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2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28例，其中福建20例，厦门17例，莆田市3例，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今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闻通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的直报信息，截至9月22号，有1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填报了有关信息，其中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64.3%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监测平台以二维码形式邀请家长无记名通过网络直接填写调查问卷，共收到了5737.7万份家长问卷。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显示，97.5%的家长对学校新学期减负提质的各项措施和成效表示满意，而其中60%以上家长表示非常满意。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先来关注疫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2号修正了针对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允许老人和高危人群接种完第二剂辉瑞疫苗至少6个月后接种一剂辉瑞疫苗的加强针。美国药管局解释说，老人指的是65岁及以上人群，高危人群指的是18岁至64岁有新冠重症风险人群以及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等。 美药管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药管局在全面考虑现有科学证据以及经由独立的外部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进行审议之后，修改了针对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允许特定的人群接种一剂加强针，比如医护人员、教师以及日托工作人员、杂货店工作人员等。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泛美卫生组织22号发布报告说，尽管美洲地区新冠死亡病率相比一月峰值有所回落，这一地区的新冠疫情仍可能持续至2022年。美洲地区的疫情比全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迄今为止累计新冠病亡超过了200万人，全球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10个国家中，美洲国家占5个。 泛美卫生组织在报告当中说，尽管美洲地区新冠疫苗接种取得进展，但存在严重的疫苗不平等的问题，将会导致美洲地区，尤其是相对贫困的拉美国家疫情延长。泛美卫生组织指出，疫情延长意味着需要继续实行防疫举措，包括早期的病毒筛查、流行病学调查、隔离确诊病例、追踪密切接触者等等。这一组织预测，看护设施、监狱和人口密集的市区，今后可能继续爆发疫情。 韩国23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16例，在中秋节假期检测量较小的情况下，连续三天超过1700例。卫生部门担心各地疫情在节后反弹，韩国的疾病管理厅当天通报，新增确诊病例中本土病例1698例，其中绝大部分病例来自首都圈。 韩国今年中秋假期为18号到22号，正值第四波新冠疫情，首都圈疫情严重。据韩联社报道，由于变异的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快速传播，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79天保持在了1000例以上。卫生部门警惕节后疫情反弹，敦促民众要主动检测，以预防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22号又发生了数起针对塔利班成员的袭击。一名塔利班官员确认，其中一起袭击导致了两名塔利班成员和一名平民的死亡。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援引当地的居民所述报道，不明身份的持枪者在贾拉拉巴德市一处军营附近开枪打死了两名塔利班成员和一名过路的平民，尚无组织认领22号发生的袭击。 联合国大会22号举行高级别会议，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周年。会议通过题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政治宣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当中说，追求种族平等正义的运动方兴未艾，各国政府应该采取具体的行动，通过政策、立法、数据收集等方式巩固这一势头。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22号表示，将于明年主持召开一次关于实现全民新冠疫苗接种的高级别活动。沙希德在当天召开的全球新冠疫情峰会上表示，作为联大主席，我将组织召开实现普及疫苗接种从希望到行动的高级别活动。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只袋鼠日前掉入了寒冷的湖水当中，两名男子合力救它上岸，而出人意料的是，袋鼠获救之后竟然伸出了前肢与救援者握手，似乎在致谢。这段握手的视频被传到了社交媒体之后，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农历秋分时节，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北京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近百种名池特优的新型顶尖农产品集中亮相，十多条京郊旅游休闲路线现场发布。今年的丰收节活动以金秋消费季为主线，全市近百场庆丰收活动也将在9月到10月中旬陆续展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鲜红辣椒拼组成的档旗，挂满枝头的苹果大桃，金黄色的玉米搭起的打卡小屋，开幕现场处处洋溢着庆祝丰收的喜悦。今年丰收节活动采用一加三加 N 的形式，主会场设在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分会场分别位于平谷区山东庄镇陶棚村、峪口镇农科创核心区和刘家店镇国陶基地。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北京优农品牌加平谷好物展示区、直播带货区、趣味农业打卡区等。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平谷区家喻户晓的甜桃王李广富特意从新疆和田回到北京，展示他在洛浦县成功培育出的优质大桃国桃九号。 不只是平谷大桃丰收了，远嫁出去的新疆和田大桃也丰收了。我是2018年去的，2019年开始栽种，当时它这个地质跟咱们北京不一样，它是盐碱性特大，而且水位高，难度比较大。通过咱们平谷区40多年的这个种桃经验技术，加上这优良的品种，带到和田咱们做一个产业扶贫。 农业并非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作为北京的农业大区，平谷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速打造北京的农业中关村。在峪口琴业展台，相关负责人刘瑞娟展示着最新产品，说 这是我们峪口琴业培育的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第一款肉鸡新品种沃德168，特点是清水煮10分钟少许盐，然后就能吃出童年般的感觉，非常适合宝宝或者是老年人使用。 秋风送爽，稻谷飘香。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房山区秋收节今天上午在北京生态谷智慧农场正式启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活动现场，不少房山本地的农产品合作社纷纷带来了精心研发的特色食品，吸引人群驻足。韩村河镇盛水太行专业合作社带来的香椿酱香气四溢。合作社负责人史德忠介绍，农作物的产业化发展让应季菜实现了全年供应。 咱们这个香椿呢，梗粗叶厚，色艳味窜，口感好。礼盒装现在有一个6瓶装呢，是卖198，还有一个4瓶装呢，卖128。同类产品来说吧，咱们这价格钱适中。 不远处，一盒盒白色和粉色相间的菊花鲜艳惹眼。这些菊花来自琉璃河镇惠田合作社。现场负责人介绍，合作社拥有自己的种源基地，可以进行多种用途的菊花养殖。 涮火锅为主，可以包饺子，可以做香皂、精油、菊花酒，80一斤，一斤好多呢，基本上够咱们一家5-6个人吃一顿呢。 而来自周口店镇的玉峰堂合作社展台前，一瓶瓶蜂蜜晶莹剔透，色泽饱满，馥郁的香气飘散开来。合作社植物理事杨旭介绍， 房山区属于太行山脉，主要这个山上长的都是俗称叫荆条，有那个小花，咱们的蜂蜜都是不经过任何加工，包括您看这种的蜂巢蜜，这个是直接打开就能吃。蜂巢蜜比普通的蜂蜜营养成分要元素要多一点。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条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游客可以从长阳豆店十楼线路品尝葡萄酒，游览蔬果基地、牲畜养殖基地等，还可以通过良乡琉璃河周口店线路去品尝蔬果、蜂蜜，观看红叶美景。 昨天，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东方一针传承基地揭牌成立，市民到此不仅可以欣赏国家级非遗项目花丝镶嵌工艺美术作品，还可以亲身体验手工拉丝等手工技艺。作为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场之一，东方一针传承基地在9月22号到10月7号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9月22号下午，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点活动之一，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市中间剧场隆重开幕。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委员肖向荣表示，本届大学生电影节将会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推出光影青春优秀影片推选以及大学生原创作品推选等活动。 作为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拍摄的电影《长津湖》日前进行了首场放映。该片以宏大气势及感人场面赢得了观众和影视专家的高度评价，称这是一部主题宏大、场面震撼、结构缜密、人物鲜活、制作精良的战争题材电影。 关注河北方面，近日河北省廊坊丝绸之路国家艺术交流中心音乐厅由天津歌舞剧院打造的阿塞拜疆经典轻歌剧《货郎与小姐》音乐会版精彩上演。 这是时隔62年之后，天津歌舞剧院再次演绎《货郎与小姐》。优美的旋律、迷人的歌声、跌宕的剧情，让在场观众沉浸其中。 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3号在邯郸拉开帷幕。大会以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为主题，致力打造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加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思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打造金城滨城理论高地，中华思想通史图书馆近日在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开馆了。该馆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图书馆4楼，面积大约200平方米。中国社科院原院长王伟光任名誉馆长。 今天早晨，路过天安门广场的市民收获惊喜，祝福祖国大花篮高高耸立，五彩缤纷。子夜前后，十多辆运送花坛构件的车辆驶入天安门广场，百余位工人同步进场，开启广场中央主体花坛的吊装工作。此前，绝大部分构件都已经在场外加工完成，现场主要是吊装和拼接。四台大型吊车挥动长臂，把一块块构件放置在指定区域。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昨天经过了一年的征集，11套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亮相于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现场。这些作品从1565套件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各有千秋，也都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设计元素。他们的设计者们亲临现场，讲解了各自的设计灵感和设计理念。可以说，北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给予他们灵感。 昨天14运赛场，北京健儿多路出击。在射箭赛场上，北京队选手李佳曼在射箭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以3-7不敌上海选手吴佳欣，获得了银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国家队成员唐希静领衔的北京队发挥出色，夺得了铜牌，冠军和亚军则分别为广东队和安徽队。 而在乒乓球赛场，北京队选手王楚钦和严安都闯过了1/16决赛，进入到今天的1/8决赛。在游泳赛场，汤沐涵以1分54秒26的成绩获得女子200米自由泳冠军，她的这一成绩也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 昨天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女子1500米自由泳项目中，河北省运动员李冰洁以15分58秒43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曹丽的报道。 时隔一个半月，结束了东京奥运会征程的中国游泳军团又在陕西西安的全运会赛场亮相。作为新奥运周期的起点，各单项的佼佼者都期待通过全国比赛的舞台检验和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向着巴黎奥运会迈进。主攻短距离自由泳的杨俊轩表示，他坚信中国人能够击败欧美选手，在巴黎站上最高领奖台。 其实单项的话，自己还是希望能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站上最高领奖台吧。就不光是200米、100米，就包括短距离项目也是，因为我是一直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希望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战胜欧美选手，在短距离项目上有一个大的突破，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在昨晚收获了一枚女子1500米自由泳银牌的王简嘉禾表示，期待能够在巴黎展现最好的自己。 还是就是稳扎稳打吧，然后把自己的不足啊弥补到更好，然后希望在下一奥运会上就是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不留遗憾。 而拿下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的于一婷说，要利用好接下来不到3年的时间继续提升，给自己征战巴黎奥运会增添底气。 下一阶段的话，主要还是冬训为主和备战明年的亚运会吧。混合泳上面确实还需要进步很大一个阶段。在巴黎奥运会之前，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底气去巴黎比这场奥运会。 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封闭集训和各处参赛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中秋佳节刚刚结束，正在参加全运会游泳比赛的运动员们对于父母和家人都有什么想说的？我们来听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从去年的冬训到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 再到回国结束隔离后参加全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多数运动员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和父母家人团聚了。昨天是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在赛场上征战的他们也不忘在赛后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来自山东淄博的杨俊轩就向一路默默支持他的父母送上了祝福。 家人包括教练的话对我帮助很多，然后也是一直支持我。因为平时回家就特别少嘛，一年可能有时候可能一次或者是也回不了家，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一直在后方默默地支持我。然后不管是我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可能像奥运会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是压力比较大，他们也是一直在开导我支持我，有他们才有我吧。所以我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也不只是我自己，更多的是他们帮助我，还有所有支持我的人，是他们成就了我。 来自浙江衢州的于一婷，她的爸妈赶到了西安现场观战。他在夺冠后表示很想吃上一顿家乡饭。 其实我父母现在也在现场，确实也很久没见了。奥运会隔离之后回来也很久，所以自己也很想回去吃顿饭，回去住一下玩一下，这样我都爱吃。对， 叶诗文出生在浙江杭州，他在赛后谈到父母时幽默地说道，自己很羡慕他们老两口的退休生活。 家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日子过得比我还幸福，他们俩经常旅游，我有的时候都羡慕他们的退休生活，就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就好。 昨晚全运会田径赛场爆出冷门，在男子200米决赛中，卫冕冠军谢震彦被国家队队友福建选手汤兴强超越，只获得了第二名。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身高只有1米69的汤兴强，昨晚在全运会男子200米的赛场上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他战胜了卫冕冠军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彦，获得了金牌。这次全运会汤兴强报了男子100、200、4×1、4×200米接力四个项目，为了更好的准备主项，他放弃了男子100米的比赛。昨天的比赛一开始，谢震彦优势明显，位居第一，汤兴强后程发力追了上来，最后50米冲刺超越了谢震彦，20秒39也凭了自己个人最好的成绩，领先谢震彦0.04秒。当有人说汤兴强将开启自己200米时代的时候，他说和谢震彦的成绩相比，他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谢总是这个项目的整个亚洲之顶嘛，过20秒，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而且都是拉后面的人，是一个梯级的，不是说想，不是说就差那一点点两点，是已经是差到了半秒，接近半秒的水平了，所以说远远没到来。 虽然连续在100和200米都没有实现卫冕，但谢震彦还是展现了大奖的风范。 接受结果吧，觉得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要享受得起胜利的果实，也要接受得了失败的一个考验，然后。在这边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与支持，然后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继续来关注全运会。昨天晚上在全运会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北京00后小将宁霄涵以13秒45的成绩获得亚军。上海选手谢文俊发挥出色，跑出了13秒37的本赛季最好成绩，拿下了全运会的3连冠，同时他也追平了刘翔的记录。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由于刘翔的影响力，让110米栏这个项目一直受到中国体育迷的关注。昨晚在西安的奥体中心，大家也把目光锁定在了决赛上。结果，刘翔的师弟谢文俊13秒37拿下了全运会的3连冠，北京小将宁霄涵获得了亚军。今年21岁的宁霄涵在2019年的二青会上获得了110米栏的金牌，当时他就表示，自己的目标是追赶谢文俊，终于在西安的全运会上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前8个栏，宁霄涵都一直领先，但谢文俊的后程能力明显更强。赛后，宁霄涵说，自己还是实现了赛前的计划， 还算满意，达到了一半吧。谢文俊毕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后程选手。今天好像在8个栏左右我都好像没有被他落开，所以也是算是训练当中的一个小成功吧。赛前的战术布置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放松下来，因为预赛确实是这个预赛跑的是死里逃生，就想着既然都进入决赛了，就展示自己去放开去跑。